同志们，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党的十八大开得很好，很成功。 好啦，又翻嚟呢个北上频道啊，应该 系六合彩啊嘛， 你有发觉 唔系系六合彩嗰个似十八大嗰种系中国共产党嘅文化嚟嘅， 得唔得？得得得 咁样，屌系啦！但系最恐怖咧，每一次就系咧，又见翻江泽民出嚟。今次嗰个江泽民咧系后生个对上，我似嗰个嘅，咁同好啦，姓文化字有咩关系？ 姓文化 系 乜嘢？ 屌你真系， 你想讲姓文化系乜嘢先？ 系 跟源远流 姓文化字啦，屌！仲有呢，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喺阳光下运行，淨係开緊呢个会呀、大家都唔觉得好晚阳光呀、屌你老味，成个北京城呀嘛，买刀我呢个买刀又买唔到，买药又买。 北上频道究竟是个咩节目？ 八牌子啊，冇错啦，我哋就可以解释得到点解咁样慢啊。 系， 如果你打电话去八牌公司咪快咯，黐线， 知啦， 屌你，你打110顶人都未嚟啦。 唱 K 咧，大陆咧，你饮大咗咧，即系如果有啲领导喺度咧，你就唔使音乐起嘅咋？我打住大关住高峰， 好嘢， 咁就得噶啦。 好好好， 今年成个春晚主题系乜嘢啊？梦啊嘛，你老母你咪一讲完个梦你就一无所有啊，点解咁样搞啊？ 都唔好意头， 大佬啊，真系你滚！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咁啊，下礼拜我哋再翻嚟再继续结束今晚嘅北上频道。 杰斯、刁文牛、迪、Kelvin， 星期日晚北上频道。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咁啊，翻翻嚟第三節啦，咁啊，讲一讲多 wet 搞少少嘢先啦。头先讲咗啦 ，free 嘅节目就上咗啦。咁啊，啲未啲会员下载嘅节目其实都有嘅，包括今礼拜四啦，就上咗姚尊嘅讲古仔啦。我同 Jackie 峰做嗰个节目啦，另外卡妹嘅有食唔食啦，礼拜四都上埋嘅。 读一次个 啊，我要补充少少嘢，就系、是、今晚個直播仍然喺 Ustream 咧，我冇講啦，咁但係應該大家都聽到㗎啦。咁Soccerwise 嗰邊咧又發生咗少少事嘅，而家暫時上唔到 Soccerwise 嘅，咁就總之個網站冧咗啦。咁搶救中，咁總之又唔好有咩串差，又我哋會仍然係保留嗰個網站嘅。 係啊， 網站係有佢值得保留嘅價值嘅，因為當 Regga 死咗嘅時候咧，啲節目係可以擺上去心 後備嗰度， 係個後備。 最後一套，最後一篇。 系啦，咁所以呢排都系成日都系死网站噶啦，咁啊，所以不值得出奇嘅。 同埋，你谂下上个礼拜即系拱咗大师嘅节目之后，大家可以睇到个 download 数就知几紧要噶啦。所以 Soccerwise 嗰个系一定会 keep 住喺嗰个位度。 OK， 好啦，翻嚟有两场大波要讲 讲，先讲翻补充翻先。头先阿 Oscar 帮我哋补充翻，头先讲嗰个反胜嗰场 Live 嗰场咧系03-04 ，Live 作客系输1-4，跟住翻去主场咧系赢4-0。 哦，咁嗰啲场。唔系呢场就唔系我讲嗰只啊，我讲系落后0-2，落后1-4咧容易追好多噶。 点讲呢啲啊？点 对手会轻敌噶嘛？ 扑街真系，你真系小心啲啊！睇阿 Oscar 即刻扑咗出嚟咧，另一样嘢就系西维尔庆祝赢咗。贝迪斯 系 佢搞到贝迪斯更衣室， 你系咪 po 咗嗰两个港女嗰啲相出嚟啊？屌你点会爆咁噶？呢张相未见过啊，大佬咁多年前 系咪真噶？ 已经系本身细仇，今次咁捻紧要，嗰度系装修嚟。 唔系呢个系今哦，寻晚嗰场波 系啊，装修嚟噶， 即系同佢对打。 讲佢系咪哥？ 屌，咁啊唔好怪嗰两条港女啦。西维尔嗰啲仲劲，屌喂！但系唔系射咗十二码时咧，真系大家有讲有笑，好啦开心，好似睇紧友谊赛。 我都够回应你啊，即系话俾你听，其实系黐捻咗线 嘅。哦，原来 short 嘅呢班人，其中一个系雷耶斯啊，踢过阿仙奴啦，而家仲喺呢个。 哇！屌你啊！ 而家喺西维尔嘅， 我惊心， 真系冇谂得定啊！完全咧，你唔单止有曼联嘅基因，你个基因里边咧系完全有埋抽马克 基因。屌你老，俾我抽下都唔得，你哋抽就得，唔系啊嘛？ 你抽几年啦？屌你，仲要抽？ 咁佢死性不改噶嘛？有啲人 ，OK， 狗都不特止，仲要 猪狗。得，冇 错。狮子翻嚟再点歌，死性不改。 狮子呢啲碎料啦，自干啊！而家对狮子系 OK。唉，嘥 喂，好啊 ，OK， 喂，讲翻呢两场大波，第一场我谂首先要讲嘅就系 国家打比啦， 国家打比啦， 系啦， 大佬，星期日晚伦敦时间就7:30， 咦， 香港时间系几多点啊？ 四点半 啊？ 四点 啊？ 系啊。 哦 ，OK，OK， 咁啊，倫敦時間應該8:00開波咯， 係啊， 因為 Sky 嗰邊我記得就7:30播嘅 ，OK， 咁啊8:00開波，即係4:00又要考大家壓力啦，係星期日4:00，係我都我覺得唔錯，睇完可以翻工，冇甩彈正，一定老閪都睇呢場波。喂，呢場真係大佬，呢場係又係一場正嘢嚟㗎， 哦， 呢 個一定啦。 先講形勢啊，三頭馬車。咁啊，而家就巴塞排第三，落后四分， 冇错。 皇马排榜首， 皇马排榜首，中间嗰队叫马体，马体今个礼拜对住榜尾嘅贝迪斯， 应该就冇得输 啦。咁即系话马体一定袋三分嘅，袋咗三分，咁就睇住呢两队班霸啦。 和波有冇得冚上嚟啊？马体冚咗上嚟噶啦，系咪啊？ 咩啊？和波啊？我解释下俾你听啊，和波冚唔到， 冚唔到。 如果和波皇马仍然系排头位。71， 因为皇马踢住马体三分 啊嘛，系啊，即系如果你话系啊，咦唔系，计得失球，因为计对赛噶， 其实系计对赛嘅。 如果计对赛，咁啊皇马系输捻咗都应该仲系排头位，咁啊所以马体可以最近啦，总之就可以最近啦。 O K， 咁啊因为70分、67、66，O K， 三队自己计啦。咁啊首先巴塞就好重要啦。 系啊， 唔能输得啦， 要赢噶。 系和都仲顶得，都和都集哇，好捻大镬噶啦。你知道西甲啲嘢啦，系啊，即系一和就好捻问噶啦。吓，咁你一和仍然系保持四分，你要望人哋两场嗨嘢。 冇错。 咁你所以一定要赢啦。如果唔赢就7分波，输咗就7分，咁就宣布玩完咁滞噶啦。 其实你一输都完噶啦，巴塞就。 喂，点睇巴塞呢场波咧？ 呢场波皇马机会应该压一。压一应该赢嘅机会好大，因为就 何 解我啱啱睇完皇马最近啊，上次输波咧就系、是、上一次嘅 El Clasico 响呢、這个呢个老营， 黐捻线， 系啊，系10月27号，啊计计埋埋而家11、12、12，去到3月有5个月未输过， 系 呢个所有赛事包括欧联 系 欧联未输过， 非常之恐怖， 但系你讲皇马嘛？ 系 啊，系啊，直情系啦，系啊，系啊，输完嗰场有卡斯图之后咯， 之后未输过噶， 未输过噶。 咁但系巴塞上一次输就华拉杜列咯，啱啱两场波之前。 喂，再个冇几耐之前啊，输俾皇家苏斯达咧， 系咯， 系咯， 仲有华伦西亚咧， 系咯。 咁你话啦，你话个 form 真系系有啲距离。 系嗱，个 form 咧，先讲边队先啊？讲皇马啦， 皇马先啦， 宇宙最强嘅 C 朗。OK， 喂，真系即系 无人能敌， 真系无人能敌呢段时间系啦。OK， 佢唯一输就输俾自己嘅啫，啊，即系佢仍然都系即系捧杯佢啊，唔系好冇佢冇咩兴趣嘅呢个人。 系啊， 但系总之即系个人 连中三元就最好啦， 中二中出 最中意咧齐 hat trick 啊，仲 快 趁人病攞人命啊嗰啲咧。系最冇人性嗰啲嘢，佢系最中意嘅。 佢有人性嘅，得一样嘢咯，佢冇会入波系唔庆祝嘅。 佢對舞會又 哦，嗰對舞會叫士砵亭喎，嗰對舞會好似叫 嚇，唔係佢對 曼聯有冇個波？ 咁佢對之前效力嘅球會唔會慶祝 ？OK， 哦 OK， 哦係咩？ 嗰啲氣交都好嘛， 係啊， 唔係嗱 OK， 咁啊近方係好勁，好 近方好勁啊嘛， 超強喺上一場對住馬拉加，其實嗰場波係近期皇馬踢得 叫做真係麻麻㗎喇。 爭啲啫。 咁、啊、但係呢又係靠佢，喂佢嗰球波入波就真係球王級㗎喎、啊。 又係又係嗰球又係佢 囉。唔抽佢水喎、啊、嗰、那個波係好 Q 難射㗎喎、啊、真係。即係前面三個人到。 對住三條友射個區。 擋晒所有位佢又要佢又要落好重西個波先彎到埋去龍門嘅、啊、又得。系咯，咁啊一比零佢搞掂。 因为自从佢攞完金靴奖之后，啲信心咪又劲咗好多。忘记佢啲头锤话大佬，嗰啲腾空力几鬼劲先系，好似 Matrix 咁样停喺度可以四五秒，哇！嗰啲头锤又劲啊，大佬你巴塞嗰啲咁嘅中坚嘥鬼气啦。 即系美斯都不能同佢匹敌啊！ 点匹敌啊？ 匹敌到啦！ 美斯有冇宇宙最强差仔？ 好 啊， 系真系， 系咯，最近传紧同阿尼玛， 你哋而家真系抽水王， 唔系几啱啱，唔好夹啊！ 你美斯都唔弱，上个礼拜7-0赢奥沙辛拿，破晒纪录啦，一样喺度继续创纪录啊，371球啦， 咁啊冇用噶， 巴塞史上入波最多 ，OK， 冇用噶，奥沙辛拿大佬， 系咯，唔系摊开入啊嘛， 同埋尼玛就真系最近自从踏入2014个 form 就真系好曳。 嗱，其实咧，首先嗱，几句讲埋啦，皇马其实就件件都好 fit 噶，真系 fit 到紧要，其实巴尔又系 fit 嘅。 系啊 ，OK， 超 fit，OK，、okay, 超 fit 嘅球员有好几件，包括仲有个礼拜我都讲嘅摩特力， 系啊， 系超 fit 嘅，仲、有迪马利亚都系，哇，呢、這个又系咧，即系又系突然间 fit 得好紧要嘅。 有宾斯马咧， 宾斯马 虽然又 未必出得， 系啊，虽然又摸出， 系啦、啊，因为有啲伤嘅，喺欧联赛事啊就有啲伤啦。咁就其实仲有就 仲有个夏斯就今季收裂啦。下先就 係咯，嗰、件收裂咯， 收裂啦，今季 又係歐聯受傷， 歐聯受傷就今季收裂，咁啊對於佢前鋒個調配就爭啲啦，咁、但係就咁多中場伊斯高我都未數，啊伊拿拉文迪我都未數，有沙比亞， 沙比又翻出嚟啦， 係咯， 係啊， 所以呢隊波。都就係我都再加埋個後防，今年就咁鬼穩定，今年嘅比其實講翻轉頭係打得好穩定，打得好好嘅，咁、就所以哇。今年嘅皇馬真係好難搞嘅，真係。 O K， 咁啊唔係嘅，都係我嗰句啦，師兄波係圓㗎嘛。 哦，係嘅。 冇咁絕望住。 哦，係嘅，係嘅。 拜仁都未絕望啊！屌真係。 哦。 我你嗰隊巴塞大佬。 哦。 嗱，講下巴塞其實多嘢講好多啊。 嗯。 即係我諗我巴塞最近其實咧，你話嗰個死因咧 ，O K， 隊波打到死咕咕咁樣咧。其實我諗我唔知你同唔同意，好大程度其實個內耗嘅問題，即係你睇到嗱，首先啊，之前就而家特別話嗰間官司嘅問題啦，會長辭職啦，跟住然之後好啦，搞完一輪咁啊，利馬事件其實一路都係搞得好麻煩，即係、我諗係喺球場以外嗰間官司，同埋喺球場以內佢點樣同復出嘅美斯嘅合拍，所有呢啲嘢。咁、我而家譬如話你近期嘅，仲有一個就係、個另外一個仲有一個問題彈咗出嚟，就係塔塔馬天奴嗰個去留嘅問題啦。係 啊， 即係你諗下嚟，唉，我哋啲即係你話呢啲咁嘅領隊咧，佢咁係大佬嗱，今季嚟到教，喂佢嗰個戰績，講真同我哋阿 B 哥比。 真系咁、样啊！冇 即系一个喺天堂，一个喺地狱 啊！真系有呢 咁都要俾人屌嘅，即系喂！如果系咁样咧，我哋应该咧就将阿 B 哥拉出街，就地正法，扒咗佢算数啦！人哋赢70%嘅赛事，都要俾啲球迷屌到巴街啊！喺巴塞屌到而家塔塔马天奴咧。就話可能下屆唔教啦， 係啊， 因為大佬我真唔明你呢度咩文化嚟嘅，我贏70%嘅賽事都要日日俾你屌， 我 可以加曼聯啦，屌你老味，即係咁樣啊！ 唔係我諗係 啊，中意呢個咩？ 唔係我諗就用腳投票啊嘛，巴塞 fans 都講過啦，今年嘅入場人數係跌咗起碼20%嘅，即係好明顯就話。我諗啲球迷唔係好鍾意丹丹馬天奴嗰啲比較長，即係波比較長嘅風格囉，即係 輪換啦、仲有可能 輪換佢做得好㗎、我覺得係輪換 咪，但係好多球迷唔欣賞佢呢種輪換㗎喎， 咁奇怪 係啊， 我 OK 喎、 因為譬如你輸波嗰場就起碼好多都係歸咎佢嘅輪換啦， 係 執咁你見到其實佢又冇辦法，佢又真係輪換得好多，譬如話上一場波咧，即係你未踢嗰場對奧沙辛拿，佢上一場輸波㗎嘛，咁佢輸完咧，喂、 呢場波佢有，你又見到佢收起翻一個幾場都踢得唔好嘅費比加斯，咁又出翻對無敵組合沙維達菲尼斯達，哇！又整翻場7-0，咁即係你見到佢好似係咪你同唔同意佢係即係又好似我哋阿 B 哥咁樣摸唔到個最佳陣容咧？即係 我又唔覺得，我諗又有啲好個別事件啦。譬如恩比斯達前嗰排係佢老婆出咗事啦，又去流產啊，咁始終就對於佢個心情都好大影響。咁啊，自從即係佢收拾翻心情，其實恩比斯達而家對呢隊巴塞係比較緊要嘅，即係相對嚟講， 直頭係啊。 系好紧要， 哎，那个左手边啊，大佬有恩尼斯达同冇啊，真系争好远， 真系好好多嘅。 系啊， 咁就我谂呢场波，另外一样就美斯啦。其实就而家睇到佢个状态，就似乎系真系好翻啲啦。即系讲真嘅，即系稳步上扬， 要打翻啲信心出嚟啦。上一场 hat trick， 咁啊，但系始终都系，如果系少咗个尼马咧，即系尼马打得唔好咧，咁就。真係爭啲囉，坦白講。咁至於其他後防嘅都唔使多講啦，嗰啲 仍然令人得嗰條中堅呢，即係點搞啦？咪呢場波有冇逼機？ 有 係咪？應該 正常 應該有啦，係咪？ 有 咁啊，其實因為冇佩奧爾，嘩，你真係驚諗到你，其實上一場7-0未開波之前，我哋真係驚爆冷嘅， 都有㗎。 嘩，巴查帕馬斯查蘭奴打中堅喎，咁咪呢個亦都係今屆呢，即係好多巴塞嗰啲球迷屌塔塔馬天奴嘅其中一樣嘢呢，就話點解你一月份仲唔搵一個中堅返嚟，都有呢種咁嘅聲音啦，都有啊， 佢想玩五大球會博彩啊嘛， 系啊，唔系同埋，即系关系捻事咩？搵唔搵个喂，搵个喂，即系巴塞买个球员翻嚟，好多时都唔系好关个领队。 大佬，我同你讲，出年个转会预算6000万啊！啱啱咧，原来出咗个咧，即系达达马天奴想搵嘅球员嘅名单啊。其中一个就阿古路啦， 系， 另外就高路斯啦，两个前锋嚟嘅。 高路斯 系啊，高路斯真系噶拉苏嗰个， 系。 另外就 咁都得。 后防就想搵大卫路易斯，个中间水蛇枪咁长嘅， 系 有啲就冇可能嘅，譬如大卫路易斯啊， 维迪啊咁样系嘛， 啊冇维迪，维迪国米啊嘛，维迪 水蛇枪咁长冇维迪，唔卵系啊， 去咗国米啊嘛，维迪 ，OK OK， 仲有一啲 个 list 啊嘛， 系啊，仲有好多好多我哋都唔识嘅中间啊，所以就真系个。名单嚟讲就真系，唉，个中坚位真系冇办法。 系啊，呢场波我谂咧，你对住皇马咧，顶你个肺，净系输中坚都会输死啊！即系无论你话喂，就算逼机出，喂多数又打翻马查啦， 一定系。 哇，点打啊，大佬？即系嗰个点顶得住啊？ 同埋佩奥尔就， 其实 Jody Alba 都系近况打得麻麻地啊，即系我自己都系觉得，系啊，即系对闸咧，你譬如话即系只有得 Danny Welfare 上，基本上要。保持住啦， 勉強啦 ，Danny Alves 係啊，所以嗰條閘係會係一個問題啦。 因為而家啲球員嘅去留咧，第一就華迪斯就開始有啲消息話係會去曼城， 係 一定係英超噶啦，爭在曼城定利物浦嘅啫。 係 另外就 Danny Alves 亦都話想走，跟住佩奧爾又講咗走啦， 係啦，因沙維又有啲 有 吹過啦， 走啦， 係即係下季你預咗對巴塞就。即系换画噶啦，系啊，即 系 大换啦， 一定系会换。 其实中前后都系噶啦，系前中后都系噶，都会换得好紧要噶。上下一季就 咁啊，所以就而家连教练都可能即系， 下一季玩完。 今日有传啊，即系呢个罗渣士咧，都即系巴塞会谂过，即系 唔好搞呢个啦。即系嗱，唔系即系曼联球迷听到又唔开心，但我觉得即系。其实应这个其实应该俾啲时间佢利物浦继续咩嘅，因为你其实下季利物浦咧，其实有好多球员系会传过去嘅，即系传闻都会过，即系你睇到就系大家会对利物浦呢队波系有兴趣，因为下季会有欧联踢啦，咁你 Brandon Rodgers 其实我都讲过啦，就话最佳领队我一定拣佢嘅 ，OK， 咁啊你其实譬如话好多而家喺欧洲好多球员下季其实可能下一季嘅利物浦系更加 promising 嘅，因为譬如话有。譬如萨基里而家都有传啊，即系萨基里都系传利物浦啊，咁所以 所以但係我咁講啦，其實嘥氣啦，呢啲嘢都係吹水。我真係唔覺得 Brandon Rodgers 會過去教巴塞咯，真係冇乜可能嘅啫。 咁啊難講，要睇睇達馬天奴咧，因為會方就即係啲高層就都幾撐住佢嘅，咁爭在啲球迷用腳投票。 佢同球迷嘅關係係差嘅， 係麻麻地啦，唔至於話差嘅，麻麻地啦。 係即係我諗，所以就係話喺個賽前咧，其實就即係我諗巴塞係幾受自己個內耗。影響啊，即係好多，我成隊球隊都係唔開心嘅嘢多過開心嘅嘢啦。嗱，你話你又講真，你話如果擺翻即係用翻人以波論波，以翻人腳去比，其實就大家嘅人腳係差唔幾嘅，唔會係差得好遠。但係即係我諗兩隊計 form 啦，同埋可能就係話，即係以往嗰啲喂攞住好多 possession，OK，、okay, 或者甩咗波即刻去搶， 冇咯。 喺呢一場波。即係對住皇馬發唔發，即係會唔會發揮到作用呢？即係覺得 真係問啲，我諗啲今時今日巴塞，保斯基斯今年都好似比以往係有啲距離啦。咁、就所以同埋始終皇馬主場呢， 係皇馬主場 就真係爭好遠嘅。 係啊，你如果係老型咁樣就仲有得計下。 老型就真係會好啲，咁但係去到巴拿貝同埋對。隊波真係始終近期個方真係爭太遠啦，同埋皇馬唔同以前喎，以前仲話有時都會即係後防都會甩漏漏，但係今年係完全冇。 安切洛蒂嘅影響其實 好穩定，成個好穩定， 係 啊，人腳嗰個選擇又多。咁、就又冇乜球員受傷，咁即係前面啫，係前面夏斯或者係賓斯馬受傷， 嗰、那個問題不大啊， 係咯，完全冇問題嘅，咁、所以呢場波皇馬 咧，賓斯馬就會有少影響嘅， 冇莫拉達啊嘛， 莫拉達就上陣不足啦，可能有啲會係， 甚至你斯朗， 其實佢唔需要嘅，其實佢唔需要嘅，因為你最近有幾場波你見到咧。佢真係佢唔用賓斯馬嘅時候呢，佢嗰個三叉戟就係迪馬利亞、巴爾同埋斯朗。 斯朗就係 啊，任佢走啊，最緊要有空間俾呢三個人走呢，你就會嚇死㗎。 唔係最緊要有空間俾斯朗表演， 而 家跟班就會識做㗎啦。所以呢場波嚟講呢，皇馬呢就應該係贏㗎啦。 係 就冇得輸。 有冇少少寄望喺美斯同尼馬組合啊？ 尼馬就唔好寄望啦，即係呢輪啲方就美斯啊，仲有啲寄望嘅。 喂，尼馬咁樣打落去真係唔係辦法㗎喎。佢嗰個喂，即係探討一下佢究竟佢問題係出喺邊度呢？ 係下半 失戀。 黐 撚 線， 唔係啱啱 講過，我話失身啦，屌你，失身真係太多啊，日日都失。 落完嘅喎，係嘛？前嗰排， 我覺得係真係會唔會收姜準備世界盃？ 哦， 估啫。 我覺得係嗰個江湖地位問題嘅，佢打得太過將就啊。即係我自己嘅感覺係啦，你譬如話嗱，你話啦嗱，但係你回想翻，譬如話美斯受傷嗰段時間咧，佢係好啲嘅喎。O.K. 有啲一人闊波踢下，但係咧，自從美斯一出翻嚟咧，你睇到佢兩個啲眼神咧係咁嘅，即係 同埋佢本身自己啱啱嗰段時間又傷， 係 嗰度又係死。 唔係啊，佢個人唔係佢個好得意嘅，你有冇留意就係咧，尼馬即係自從美斯出翻嚟咧，佢係好將就嘅。佢唔會同阿美斯鬥毒食嘅，有波佢會俾嘅，或者然之後就自己尋求走位。咁有時美斯俾咗啲波佢咧，你又見到好得意啊！如果美斯俾嗰啲波尼馬一射唔撚入咧，哇！佢好撚驚噶，佢直然之後美斯又會俾面色佢睇嘅，即係我呢兩條友係好得意嘅，係啊！即係佢好，佢唔係嘗試，佢唔係去扮大佬，但係我覺得佢太過 humble 啊，過分 humble 咧就係、是，可能係唔啱佢而家嗰種咁嘅踢法咯。 咁啊睇下點啦，不過呢場波我覺得尼馬出嘅機會都係五嘅啫，未出嘅。 有啲傷啊？ 唔知咧，我個方真係咁樣，我都偏向收起佢先啊！真 係。其實左手邊仲有一個咧就。可以要嚟做下替補嘅，即係 Tello 其實嗰個近況呢， 唔係咁，我寧願出柏度同山齊士啦。 哦，唔係柏圖喺右邊啫。 咁可以山齊士，柏度左路都得。 係咁啊，左右係 啊，或者甚至恩尼斯達打去左手邊，山齊士打右手邊咯。山齊士今年就真係打得幾好。 唔係，我嘅首選係恩尼斯達，一定係左手邊㗎啦。即係如果有乜替補呢，其實就 Tello 都唔錯嘅。 Tello 都可以嘅。 係啊，即係近況亦都係唔錯嘅。咁啊，所以呢場波就。 星期日 皇馬高啲啦， 皇馬高啲啦，係啦，我哋都好少會睇好皇馬嘅，咁但係都冇。 今年冇辦法唔睇好啦，你嗰個咁樣嘅黃金黃金超級宇宙無敵嘅球員喺度， 越嚟越長啊個名，屌你老！ 我補充先啊，有網友都提供翻嘅，其實咧，如果真係皇馬乜冬瓜豆腐咧。同分嘅情形底下咧，對賽成績馬體會係要擒過。 哦，馬體擒過去。 計對賽成績，唔係得失球嘅。 O K。 馬體對住皇馬係一勝一 敗。係啊。O K。馬體個對賽成績係好啲嘅。 O K。係啊，我哋都冇 check 啊。咁但係馬體其實真係今屆係哇，真係 wonderful 啦，我覺得。咁上個禮拜就佢有小勝啦，贏個小朋友好辛苦啊，場波又係贏超級嘅、超級辛苦啊，但係就又係靠啊郭舒達 咯，彈到咯， 壓過用力量，哦犀利啊嗰球波，咁啊又咁啊搞掂佢啦，都唔算彈到啊，佢攝嗰位攝得靚啊，大佬嗰、位真係又係嗰、個位有啲世界級 feel 噶，咁啊係咯，大致上係咁啦，咁啊西甲你有冇咩補充啊？呢、這個禮拜有冇咩值得？即係留意嘅賽事啊，西甲啊， 嗱、 我幫你數下啦，次達對馬拉加啦，就今晚嘅 ，OK，、星期六，咁啊，咦，而家西甲都有頭場啊，咁啊，星期六都有四場就加納納達對安捷，對呢個 LC，LChat， 咁啊，愛斯賓奴會對利雲迪。咁啊，仲有話喺度，你會對住華力簡奴。咁啊，畢爾包畢包另外一隊狀態好好啊，就會對住基達菲。 華倫西亞對維拉利爾啦，呢場波反而要留意嘅。 兩隊 V， 星期日喎、都係 係 喎。 啱啱就係嗰場 El Clasico 之前 分 鐘嘅， 係正。 嗰場波係可以有得睇下嘅，因為華倫西亞真係自從啊即係我前嗰幾個禮拜都講啦，王健林好有可能入主華倫西亞之後呢，即係呢隊波其實都開始成績係好返啲嘅。咁啊，譬如話講話帕哥艾卡沙近呢幾場波即係大部分場次都有入波，即係呢個身仔都變都唔錯。咁啊，維拉利爾嚟講就佢哋主場就好嘅，作客就爭啲，咁就似乎華倫西亞呢場波係有啲機會會贏。 華倫都好多場，都差唔多三四場波冇輸過波㗎啦。係 啊， 上一場就輸俾華倫簡奴，就係三月初嗰陣時嘅事啦。咁、但係呢隊波都係我覺得好難得嘅，即係話錢又使曬啦，又破產啊，又冇糧出啊，諸如此類。但係起碼佢有樣嘢好啦，就係喺西甲嘅歷史入面咧，其實華倫係製造好多新人出嚟嘅， 即係呢隊其實 咁佢其實即係佢嗰個青訓係搞得唔錯。咁所以譬如話喺呢啲咁危難嘅時候咧，起碼仲有啲僆仔可以用下。 我諗個資金問題咧，就應該解決到㗎啦。今時今日，即係譬如已經有一個中國嘅心口，中國品牌嘅心口贊助。 係咁啊，靠唔靠得住啊？ 我就係知道嗰個能源公司嚟嘅。咁啊，咁、 某一場街啦， 咁啊，某一場賽事 好快拉埋啦。 唔係，某一場賽事，即係嗰個球場停電都夠膽死嘅。 你要查嗰條線係咪如果同阿閘有關咁就可能穩陣啲。 要留返你北上或者京城講。 Okay， 嗱咁啊你講啊唔講中國可以講啊烏克蘭喎、即係講啊烏克蘭嘅內戰喎，因為呢個係跟住就會同另外今日嗰兩場嗰另外一場大波會有啲關係啦。阿仙奴對住呢、這個 車路士。 啊，唔係車路士對住阿仙奴， 係車路士 咁啊，兩隊咧都有啲俄羅斯背景啦。咁呢個都可以講下，就係、是、Crimea 嘅事件啦。OK， 咁啊，其實就而家就已經有出，即係嗰個因為即係始終俄羅斯都要接收 Crimea， 咁所以有個嗰、那個 sanction 啦。咁其實好多禮拜前一路我哋都冇講嘅，呢、這個都有醖釀緊，就係、是、話你一見到啦，英國同美國係最積極去。即係做嗰個 sanction， 個 sanction 其中一樣嘢呢就係 cut 撚曬嗰啲俄羅斯大粒佬嘅户口啊，或者凍結佢啲資產啊、海外資產啊之如此類。咁、所以呢係某程度上呢係同阿記同埋車仔呢係有關係嘅，因為呢兩個都有，呢兩隊球會都有俄羅斯背景啦。一隊就係、是、阿仙奴，就係烏斯文諾夫啦。烏斯文諾夫其實就係、是喺俄其實係仲勁過艾巴莫奇治嘅。如果你講鬥身家，佢差唔多係佢而家今時今日係 成個 UK 咧首富嚟嘅，差唔多係。咁啊，做軍火啦，做 metal 啦，做石油啦，好多即係泛泛大泛嘢都有佢份。咁當然佢唔係阿仙奴最大嘅股東，咁但係呢個係一直都係想爭取做即係阿仙奴嘅最大股東啦。如果佢做到嘅話咧，阿仙奴係變天嘅。OK， 因為佢嗰個風格就係佢主張嘅咧，就係大手買入即係。宇宙最強嘅球員 ，OK， 打造一隊銀河藍隊， 超 銀金銀河藍隊，咁但係 設立佢身份啦， 但係冇撚人騷佢嘅喺阿仙奴， 因為阿仙奴個波係完全 唔會理佢嘅， 同埋如果佢一 take over 阿仙奴咧。雲家將會第一個被炒㗎嘛， 應該都係 99.999% 啊，對有機會。 咁所以有少少俄羅斯背景啦，仲有一個唔使講啦，艾巴莫維茨，係咪艾巴莫維茨 啊？ 唔係伊巴謙莫維茨 ，OK， 艾巴莫維茨又係一樣啦。咁所以即係呢兩間球會咧，個老細咧，英國佬係會做嘢㗎啦，因為。你講緊個凍結呢，其實係英國佬會做或者美國佬會做。咁譬如話我哋另一位主持阿 Chip 呢都有提過我哋㗎，即係我哋咪又吹水話喂小克04都有少少俄羅斯背景喎，但係呢你要睇返呢德國人又會唔會咁積極去做呢，就嗰有兩睇，因為呢德國呢喺個政治形勢上佢係幾樂見即係俄羅斯去接收 Crimea， 然之後搞到俄羅斯烏克蘭嗰邊亂呢，其實對德國係有利嘅，但英國唔同啊！英國咧話俾你聽，烏克蘭有咩三長兩短咧，係直接影響英國嘅，因為啲大部分英國成個嗰啲天然氣咧， 係、 由烏克蘭嗰邊懟過去嘅、大佬咁啊，呢啲政治形勢咧，就留翻第二個節目講啦。咁但係總之咧，就所以咧，即、就、係、是、國際。大事咧係對足球都可能有，即 係 呢場波可能打嚟打完之後咧得個吉，因為可能打完之後咧就英國足總會宣布咧阿仙奴同車仔每人扣15分噶啦，咁咧真係 講呢啲戇鳩佢都講嘢真係，扣撚完分你都上唔到去啦， 喂同我對冇關，我只係講緊國際大事， 撚到死㗎啦，你死緊咗條心啦，戇撚鳩鳩你都， 唉有暴人暴戾嘅人出嚟啊！喂，咁啊，讲翻场波啦，系俾你讲啦。点啊？呢场伦敦打比，上个礼拜打完场热刺阿仙奴，咁啊，今个礼拜就踢一场车仔对阿仙奴，即系对阿仙奴啦。 阿仙奴就第一样嘢就系、是。阿雲家第一千場， 第一千場， 會 犀利啦， 好刻骨銘心。 會嗱，好多人同佢祝福喎， 點祝福佢先？ 包括費格遜啊，費格遜就寫咗個好長嘅 statement 同佢祝福啦。咁啊，讀唔曬啦。但係我揀一句我最中意嘅，佢就話 the biggest compliment 啊，即係樣樣都係讚雲家噶啦。佢話 the biggest compliment I could give Arsene is that。I could never be anything other than competitive with my rival for 17 years. 即係簡單講就係話呢，佢最欣賞雲家就係呢，佢搵唔到一條撚樣呢係可以同我前鬥17年。 我諗樣。 再我括弧啦，加到都冇乜結果嘅。OK。 乜唔係都係輸多咩 ?OK。啊咁啊，喂，讀返個正面少少啦，亨利都有嘅。咁佢話亨利就話我同好多個即係好出名嘅領隊或者偉大領隊都合作過，包括哥迪奧拿嘅，但雲家絕對就係另外一樣嘢，因為佢即係對亨利嚟講咧，雲家係一個嘅 father figure 同埋一個 mentor。OK， 咁啊好多人都祝福雲家啦，一千場賽事啊，聽日咁啊點啊 ，Steven？ 係咯，你點睇啊？ 係啊， 好睇，我好想知魔佬會點樣，即係魔佬號稱 變 陣。善于调配， 是 但系呢场波就少咗两件， 系啊，冇得 边个 少咗两件就系 冇拉美利斯， 冇咗维尼奥曼，再嗰两件，即系上嗰场对史笃城， 系啦，咁啊，包括埋佢自己就应该可，我应该好似系下个礼拜 史笃城维拉 审啊，所以佢好似可以落球场嘅呢场波， 边个佢啊？ 摩連奴， 有摩連奴 上噶嘛？ 啊，系佢讲咗出场， 系啊，但系佢 系记得 都得嘅， 系 咁啊？点睇啊？ 系 梗係希望破紀錄啦、 啊， 破咩纪录先？ 赢过摩连奴啦。 哦，呢度有两个纪录你要需要破啊，一个咧就云加未赢过摩连奴啦，仲、有摩连奴仲未喺呢个史丹福桥球场咧主场系输过波啦，75场啊，即系由2004年开始计。咁所以係咪有少少難咗啲呢？ 哦，咁咪 買波係咪可以買少一飯先呢？唔係我問你咋，嗱，我問 買少一飯先， 有冇設定答案咋？ 我講賭波呢，係如果你從賭波嘅角度去睇呢，就馬會就車仔偏熱嘅。 係 嗱，目前阿仙奴贏呢係 3.95 倍嘅。 嗯， 係啊，車仔 1.78。如果從賭波角度呢，就似乎應該係買車仔贏嘅。 1.78 真係跌咗啲咯， 係啦，即係你問我就話，我會覺得係買車仔 嚇。咁但係你好似有個但是咁解嘛？你個但是係咩先？ 但是就係聽你個口吻，我就係好想睇，或者係你冇咗兩件咁跑得嘅，喺種中間， 係咳啦咳啦咳啦，係 即係你明白就係拉美利斯同埋威廉喺車仔嗰個體系裏邊咧，佢哋做嗰個防守或者做反搶咧。是好重要的， 但有咁重要咩？ 有， 你見到佢喺個聯賽度，其實今屆嗰個輪換都做得好緊要啦。你譬如話有啲賽事係輸出嚟落嚟啦，都得㗎。咁、如果你呢場波韋利安冇咗，其實輸出嚟必然應該都會係正選啦。咁你仲有就係諗八，亦都有啲頂下拉美利斯個位㗎嘛。我諗佢都係養住佢嚟踢㗎。即係你只可以咁講就係、有拉美利斯有韋安係一隻打法，可能係快少少嘅。咁但係喂，我換咗一個輸出嚟，或者一個諗八落嚟，或者諗八拍馬迪啦。OK， 如無意外應該係咁又即係。你又覺得會削咗少少咩？即係話喺阿仙奴會有大啲嘅機會咩？我麻麻地覺得係咁樣喎。 乜嘢？你問我咧、就講真，馬力睇咗唔係好多場。你問佢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呢個反搶，或者摩連奴嗰只係前面搶得咁緊要咧？我係一個疑問嚟嘅。 嗯， 即係始終我係嗰句摩魯用呢啲黑皮膚嘅球員咧，或者 特別正啊， 特別真係 係啊！你睇伊杜奧啊、杜巴嗰啲就已經知啦，係啊 嚇。冇呢啲咧，其實車仔嗰個中場嗰搶截力 咧， 其實係咪會冇咁恐怖 咧？呢個論點有意思係喎。 啊，即係咪咁恐怖咧？ 因為講咗兩件黑皮膚出去啊，即係唔好講波底，講皮講膚色。 唔係，其實講真，佢你問心，佢兩個係走動最多嘅， 即係啱嘅。 啱嘅。 威廉我即係經驗都分析過，其實佢即係唔係應該咁樣踢，但係佢都已經將佢塑造到咁樣嘅踢法。咁你話即係如果冇咗兩個， 唔係，OK OK， 唔係我幫你補嗱，唔係我駁下你先，即係我又幻想唔到你話 OK 擺翻個林柏特。擺返個鼠卓尼落嚟，咁鼠卓尼可能係加奧斯卡加夏薩特，會削得太多囉。你雖然話，喂，我未必用速度壓你，嗰隊防中會打返比較正正經經。 第一場話好簡單，你睇第一場係上半場你齊曬腳嘅時候呢，你係打到阿仙奴嘅頭30分鐘係即係一個攻勢似樣啲嘢都冇嘅。 嗯。 但下半場好啦，你放到乾啦，換啦，一換下換咗咩鼠卓尼或者換第二個落嚟嘅時候呢，成個 possession 就去曬阿仙奴。 喂，但係第一循環係好撚早喎，嗰場都。 都唔係早啊！聖誕12月26日， 係啊！嗰啲史卓尼未上力喎、啊，你睇下最近嗰啲史卓尼落嚟又 head check 咁喎、大佬。 我啲對嗰啲對手唔同啫， 咁撚睇低佢哋。 因為真係史卓尼同韋利安啊、拉美利斯係有啲距離喺個防守上，呢、這個我絕對同意嘅。同埋講真，就以呢個阿仙奴嗰啲左差右差嗰啲踢法咧，如果真係冇一啲類似跑狗型嘅中場去逼下佢咧，係的而且確係對阿仙奴有利嘅、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場波阿仙奴第一件事冇咗奧斯爾啦， 我都想你阿仙奴都冇好多件， 係冇奧斯爾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嗱唔知路斯基出唔出得， 一半，因為雲加有網友 post 咗啦，因為未必出得，佢應該要睇個 fit test。 係阿 EV 而家阿 EV 應該有噶咯，就嚟係嘛啲陣容，一陣睇睇，一陣等下 EV， 等 EV 啦呢啲就。 因為就如果冇咗路斯基，如果要出咧個選擇就真係唔多噶啦。即係因為藍斯又冇，韋舒亞又冇，又冇和確特咁啊！你仲有啲乜嘢嘅？即係可能係張伯倫啦， 張伯倫卡蘇拿咯， 卡蘇拿中間啦，因為冇奧斯爾 啦，咁阿迪達鬥後咯， 要搞到普杜斯基都要出㗎啦， 普羅索斯咯， 係啦，咁啊，所以就你話選擇就唔多。其實呢場波就我會覺得有幾個球員就好緊要嘅，第一件事係馬迪。呢、這個球員其實喺個中場防中位嚟講咧，就一來身材又好啦，二來佢個速度都唔曳嘅，喺個防守上都做得好好，同埋佢因為冇打歐聯咧，佢休息時間亦都比較多，咁所以就我覺得呢個球員好緊要嘅。第二就奧斯卡， 奥斯卡呢场波打得好唔好咧，系对呢个车路士究竟个结果啊，即系呢场波嘅胜负系有好绝对嘅关键作用。因为呢场波就一定系出奥斯卡噶啦，冇得倾噶啦。咁就要睇下，因为近呢几场波就欧联嗰场就好啲嘅。佢嘅表現咁，但係就前嗰幾場聯賽咧，真係似乎係普遍嚟講個狀態都係。 佢都係最近又會比較用翻多啲啦，仲有一段時間。 唔係你一定要用㗎、啊，你冇可能唔用、 啊多啊。 你冇得唔用㗎、啊，你因為你人咁少，咁你都要輪換㗎。咁你 哇哇車仔仲話人少啊嚇！ 哇人唔多喎、啊，大佬。 哇你知 唔知？你嗰只沙唔係好多人㗎咋？ 哇！你仲嗰啲武器乜沙拉都未出嚟啊！係 沙拉嗰啲未夠班啊嘛，現階段 okay, 出啫。 哦，哇好多人！ 啱啱睇完， 好撚多人㗎啦，車仔已經。真係你想點啊？真係。 係啊，嗱，即刻有網友同你講啦，馬迪。大卫路易斯可以顶嗰两个， 系、哎、大卫路易斯都顶得啦嗰个位。 大卫路易斯 咁啊，大卫路易斯好捻耐都冇啦，点出过啊？呢、 這 个坐冷品坐到系啊。 不过如果真系呢场出大卫路易斯都几过瘾嘅。 O K， 吓咁啊，阿基又系唔多齐人啦，作客咁啊，所以都系即系。其实 我会偏和嘅， 系 偏和。 我同师兄睇法，偏和咗偏细啊。 系啊， 因为第一样嘢，两队都特别亚记啦，我觉得车仔唔会逼得个 possession 太紧要。咁、然之后亚记攞住 possession 嘅话咧，又系咁样慢慢做。 同埋猜咯，系 唔系两队都差唔多系猜嘅队伍嚟啊？即系你见到，同埋就算撇除咗摩连奴教车仔嘅因素，你见到其实近呢两届嘅亚记同车仔对落去，其实差唔多嘅，即系喺个中场上嗰个实力。 留意下阿仙奴嗰 pair 中间咧，有时高斯以嚟啊，冧尽啲嘅，即系所谓冧尽嘅意思。先系出腳，有時魯莽啲咧，睇下伊杜奧逼唔逼到佢犯錯啦。因為伊杜奧嗰啲嘢真係古古惑惑噶嘛。 係啊，呢個有態噶伊杜奧，即係近期。 反而同意師兄講嘅話，唔係輸出嚟，係真係奧斯卡呢場波就睇奧斯卡打唔打得好。第二樣嘢就係我哋想知雲家會繼續點擺啦。如果呢場波雲家真係移咗張伯倫打中間嘅話咧。都差唔多 我諗未必 斷定會輸啊！調翻轉你揾翻打翻佢喺兩邊度會好啲咯。 中間又未必會輸嘅，咁但係就應該係擺邊機會大咧，因為始終都即係選擇唔多。 其實我就會睇係即係睇下雲家係其實呢幾場波或者即係你當隊波回落啦。其實呢幾場波對上一場嘅熱刺都好啦。其實佢入完一球之後咧，佢已經好集中打防反，佢好即係成隊波喺曬後邊做一個防守。 係有 即係靠張伯倫去當。 上一場就真係令人失望，你有冇少失望先？ 冇失望， 贏得球喎、 啊。咁就係、是、 贏咗咪得咯。三分以待啊！ 失望咧，我又唔好明啦。嚇咩望咧？ 咁撚早入一球，仲有你好多時間熱刺係高位防守嘅，上一場都係。 咁你要明白，我淨係得個張伯倫爆得起嘅啫喎，其他仲有邊個爆得起咧？你答我， 等等先，读等等先。EV 啱啱讲咗啦，佢话基拿比周中咧就喺踢咗 U19 嘅欧联，咁佢话 fit 嘅至少有制禁。另外中场嚟讲咧就有机会系卡士堂做后备，咁啊训练上有冇老司机？ 喂，场场都话出卡士堂。屌你上一场又话有， 算 定留啊 EV， 屌你上一场又话有，上一场后备都冇啊大佬，呢场坚定留啊又，唔会呢场摆卡士堂啊嘛， 反而可能真系发明嚟搭阿迪达，可能仲机会大。 系 你问我，你即系可能将阿张伯伦移翻。 阿费明尼应该系可以俾佢打正选噶啦呢场波， 但系即系以往就系、是、即系呢两个摆埋一齐咧，就令到个中场嗰个推进同埋嗰个进攻力咧系。几影响嘅 ，OK， 即系只尽防守咧就 OK 合格嘅，但系一去到进攻咧就对波会断得好紧要，呢、个就要睇下云家点取舍啊。 OK， 分数上咧就其实就又系一场都几紧要嘅赛事噶啦，今届其实就因为啲分数 好紧嘅， 好紧嘅，咁而家咧就目前个形势，车仔打多一场咧66啦，咁阿仙奴就打少一场嘅62啦，咁啊排面就四分，咁如果阿记攞赢呢场波就65分， 系。 打少場喎，仲係打失分就會少過車仔㗎。 其實呢場波對阿仙奴嚟講，今屆仲有冇機會爭聯賽冠軍咧？喺我角度係差唔多。 呢場波係幾 關鍵㗎啦！ 就算你贏唔到咧，都一定唔可以輸。 係、嗯、啊， 如果 唔係 嘅話，就基本上係會 嗱、啊，即係又 唔係呢場這場波咧？ 有哦，你講先。 應該咁樣講啦，除咗對亞記之外，第二樣嘢車仔個榜首守唔守到咧，我都覺得呢場， 所以我覺得 呢場所有嘢 應該 係 先 睇到啦。 佢和先，咁、okay, 然之後先睇下偷唔偷到雞咯嚇。 嗱、啊，又講少少咧，同啲曼聯球迷講下啦。 又嚟 ，OK， 打多次 J 啊！O、okay, K， 你睇下， 攰 啊！你睇，我啱睇到個分數啊，即係你睇下嗱，呢四隊係啊，係好緊湊嘅。O K， 咁啊排榜首嘅車仔係66啦，打30場啦。O K， 咁啊你嗱打 B 哥有幾不濟咧？你如果睇翻上季啦，我又憑記憶㗎咋，即係大家又可以 check 下糾正我啦。打29場嘅曼聯咧，大約上一季咧係應該大約係71分到啦，71。OK， 咁咪高過曬而家呢四隊嘅。另一樣嘢就係你睇到阿 B 哥咧，就幫我哋失咗23分。 唔係啊，有人 即係佢離係 有人係 post 咗出到嚟㗎啦。Okay, 今屆曼聯打第29場攞呢個分數，等同於舊年打愛華頓同一個分數㗎。 所以專嚟 係同一樣嘢嚟㗎。 所以阿 B 係好勁㗎，即係可以喺幾個月之內將對波咧，即係。 唔係佢冇佢， 你幻想下，即係如果你係俾佢教皇馬咁，唔係咁啊大鑊啦， 唔係好嘢咯。 咁啊皇馬 又係、那個 幾個月即刻變咗做呢個西維爾咁、啊、樣啦，類似啦。 又係29場，又係嗰個分咯。 佢冇推， 唔係好嘢，好穩定性係好高嘅。 同埋唔好屌佢，佢係冇退步嘅。OK， 你比較翻舊年，佢係冇退步。 我哋要繼續留任咯，留任10年，啱啱先。 喂，嗱咁樣講喎。如果我好相信阿 B 不断咁创造个纪录咧，佢一定打破唔到云家嗰个纪录先，因为佢系冇机会喺曼联教10年，你攞唔到一个冠军嘅。Okay? 你有冇机会起个球场啊？啊！你有冇机会起嗰个球场？ 屌我有乜需要起个球场啊？即系我哋嗰个最捻大， 屌你！ 我最捻大啊个球场， 系咯， 万几。 你一早有晒最好嘅硬件讲， 无端端做乜差咗个球场度讲嘅，真系。 哇！你差佢呢样嘢，我差嗰样又唔得，戆居啊！ 喂，点啊？ 点啊？咁啊？喂，呢场系咁，系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喂，仲有咩波啊？ 大家都系睇好阿仙奴啦。希望我谂即系 你咪乱讲嘢啊！我打鸠你啊！ 屌你睇好又唔得，喂第1000場云家冇理由输啊嘛，大佬！屌你大佬真系可喜可贺啊呢场，大佬 睇咁多嘢用咩啊？贴个和咪算咯！ 屌你喺斯坦福桥落阿摩老面， 阿迪总，我应该下个礼拜唔捻做节目。 喂，我趁 好捻有机会下个礼拜唔捻做节目。 嗱，咁我好捻难搞，你又坐喺我对面。 你可以唔拣噶嘛？跟 住仲有一个夏萨特啊喺入边。喂，大佬，好捻，我讲翻死噶啦。 可以唔拣噶嘛？屌你！ 黐线。啊！你真系啊，屌，真系好麻烦。喂，仲有啲咩赛事啊？ 睇下有咩赛事、啊。 英超啊，讲下英超有咩赛事啊？唔好净系讲德甲。 意甲嗰边。 嗱，我哋讲个睇下先。 英超先啦，英超先。 咁啊，英超先咯。 咁啊，嗱，我哋头先轻提过曼联对作客对位先，唔讲啦。仲有就曼城就会主场对住富咸，执紧3分啦，冇得输啦，买呢波。富咸就上个礼拜开斋啊，1-0赢边队啊？哇！马加夫，屌你咪，真系奇神迹。嚟噶上个礼拜顶边队咧，即系 吓纽卡素， 纽卡素 1-0赢纽卡素， 纽卡素 ，哇真系神迹啊！上个礼拜 我想讲 系 可能有少少风险啊，曼城对富咸啊，系啊。 又有風險， 有咩風險啊？主 場，我知主場買 ，okay, 買 不過咁，因為富咸上一場開始用咗個 Stodell 呢個龍門，咁、 okay, 啊上一場打得好好嘅，咁啊同埋賀治比咧，即係自從嚟咗富咸之後咧，其實就表現係唔錯嘅，咁、就所以就 冇理由富咸會連勝啊嘛， 和得唔得？ 曼城今場冇金賓嚟，應該。 啊，曼城冇金賓嚟， 和得唔得？ 冇錯冇錯，曼城冇金賓嚟。 係啊， 咁咧就嗱，要補充少少啦。呢個禮拜英超其實咧，因為中周中有個快車，但係咧就唔係全部打曬快車嘅，因為周中嗰啲賽事咧，大部分係補賽嚟嘅。咁咧，你話我印象中而家即係譬如納島啦，曼聯要打兩場啦，利記要打兩場啦，咁利記未睇啦，利記第一場就會作客對住卡迪夫城，咁然之後咧翻翻去主場咧就會對住新特蘭。系咪啊？ 系啊， 系冇错。咦，系咪咧？ 系啊。 O、okay, K， 对住新特兰，咁就系啊，对住新特兰。咁就利记就，其实我想讲咧 ，Cardiff 咧上个礼拜嗰场 一系咪？赢波噶。 哇，我记得 Cardiff 唔系和波啊， 1-2输俾爱华， 输俾 临尾输噶 嘛，烈啊， 临尾输。 O K， 呢队波咧，即系会唔会降班未知啦，而家都排到去尾二啦，应该。但系呢队波咧，其实咧，如果你话即系季尾有一个最佳斗智奖，我真系会俾呢队波。即系卡迪费其实系每一场波都有斗智嘅。咁你话苏沙其实嚟到，其实都救唔到队波太多啦。搞咗10场啦，2-1和7负，亦都系输足7场。咁啊，唯一两场主场系赢诺域治同埋赢富咸，如果冇记错。咁、 嗯、啊， 队波其实队波系上个礼 OK 噶、okay, ，队波真系好多球员系值得赞噶 ，much 啦。仲有个龙，个龙叫咩啊？个龙， 个龙马素咯。 唉，嗰、那个真系 好劲啊！ 嗰、那个打得国家队咁滞啦，几捻劲啊！真系上一场对住爱华顿咁啊，好捻惨啊！最后几十秒顶多几十秒可以顶到一分。咁我谂今届即系如果最后佢降班，其实归咎于就系佢冇乜和波能力嘅，即系弱队冇乜和波能力真系好惨啊！一系就赢，一系就输。咁啊，呢个系好捻惨。 我又见佢后防嗰啲套路咧，都系唔系好够级数嘅。 唔系佢系。即系系咯，最后个结论系成个英超对佢嚟讲 too strong， 但系呢队波系好有球味嘅、嗯，即系我觉得今届一队，我觉得应该要赞佢，不如好多球员阿 Kim 嘅继续系每一场都打得好好嘅，阿 Much 都系嘅，即系好多个球员，其实 Fraser Campbell 都打得好啊， 系即系首页嗰几个中间有太捻 feel 中，系啊，冇错啦，冇错啦，冇即系质素有限啦，咁、 啊、 但系今个礼拜咁啊周末又要主场对住利记，咁又系真系差唔多空。多吉少嘅，咁但系即系睇有啲斗，呢队波俾翻啲 credit 佢啦吓，即系对完一队 Merseyside， 再对一队 Merseyside， 咁啊，所以咁啊，利记就冇乜难度啊 ，OK， 咁啊，作客去 Cardiff， 跟住再主场对新特兰，应该可以，呢个礼拜继续可以执多六分 嘅， 执多六分就等车仔亚记嗰度扑街， 新特兰就难， 系啊，咁啊。即系利记好兴奋嘅，因为真系啊，即系正式系望住个锦标嚟打嘅，今下可以 未咁样讲 够啦，哇，仲扮堪堡，你又要俾人 有车仔都未嚟、 喂，四队有机会，咁讲完啦， 抄袭或者叫跟阿师兄个通啫，我明啲， 我觉得我哋更加有，我觉得我哋更加有资格， 争啲咁样啫，但系阿师兄同系。阿傾一句地利記嗰啲就應該係即係 哇師兄 哇你又嚟竟然咁講啫真係唔係啊真係車仔真係爭少啲功力咁鬼嘢對維拉 車仔成失職啦個領隊個個禮拜都話自己隊波應該係第二嘅你仲喺度排緊第一你嗰啲球員應該唔肯出 唔係好似第四好似咁啊第二 佢成鳩日都話自己隊波會輸噶嘛玩到盡啊真係咁啊仲有啲仲有啲咩球隊啊 我諗留意下紐卡素水晶宮嗰場。因為其實呢場波，我會覺得紐卡素雖然排名高啲，但係未必贏嘅。 即 係富咸都可以輸得俾即係球隊咧對水晶宮，真係未必紐卡素攞到3分嘅。 咁、其實星期日仲有一場嘅熱刺，睇下衰到幾時啦嚇。OK， 咁啊對住主場會對沙林頓啦，沙林頓咧其實咧近況咧你係有贏有輸，但係咧對波係。叫做齊返晒人出嚟嘅， 起碼前鋒個三件都仲係好 fit， 俾即係俾牽屎你啊！你上個禮拜學神咁多場揀，係揀去睇修咸嗰場㗎， 冇錯， 即係睇住嗰啲嗰三件前鋒啊！ 理論上咧，呢啲時候咧，就呢啲中游隊好撚惡， 係啦， 咁啊惡到嘅， 係啦，咁啊熱刺啊癲撚完未就真係睇佢自己啦，即 係 場場都唔知都唔撚同陣容嘅，怪撚到撲街嗰啲陣都唔知冇辦法解釋，咁啊所以真係好怪呢隊波，咁啊。仲有就阿士东维拉就上个礼拜爆冷赢完车路士啦，嗰场波其实咧就有冇少少怪球证啊？即系其实几得意嘅嗰场波就啱啱50多分钟咧就。 車仔零比零嘅時候啊，車仔就準備換舒塞尼入嚟啦，開始撳掣。啊！哈里老尾一換咗舒塞尼，即刻韋利康就講出場，撳撚到，我諗就係撳撚到，係啦，冇錯，搞到亂曬。 第二個 係換咗奧斯卡， 奧斯卡， 麥丁巴巴換托尼斯， 跟住韋利康就係 啊， 出咗場。 唔係，總之佢有套嘢嘅，就諗住嗰粒掣準備撳啦，點知一換完出嚟，韋利康就出場，即係兩黃一紅。咁啊，所以就上一場不能作準，但係阿士東維拉上一場其實就打得唔錯 嘅 都。 O K 嘅，都係嗰加波啫嘛。 系啊， 老师都系嗰家波。 系啊，唔系嗰个艾邦拉和威威文加呢个 宾 迪基个组合咧，有翻少少 power 啦。 再加埋戴尔夫又打得好咧，上场嗰个入波，后脚入波。 嗯，咁啊，对住作客嘅史笃城其实就 OK 啦。即系我谂史笃城个作客其实都系麻麻地，近况都系。系呢队波好奇怪，今季赢过一场主场嘅啫，呢队晓士呢队史笃城。咁啊，好多场作客都系输一比零嘅。系啊。 咁啊，所以阿斯隆维拉小心。 系咯。咁啊，大致上系咁咧，时间。問題又係講唔到啲德甲、意甲嗰啲啦。 講一講啦，德甲 有冇嘢啊？ 唔係講講德甲啦。拜仁有機會今個禮拜攞聯賽冠軍㗎啦。要當然啦，要贏完之外，仲要望上下邊兩隊失分。 唔係咁撚快啊！快撚到 係啊！ 哇，奇景嚟喎！ 係啊，佢哋作客贏免恩斯，而多蒙特作客輸俾漢諾威。 誒，你都唔夠希臘奧林比亞高斯快。 哇！呢個真係快撚到～哇！咪中咗成十場八場未打喎，大佬。 係啊， 提早到咁樣，唉，不過贏神要加一71分嚟㗎。 嗯， 即係多文都係48，咁上多文上個禮拜又係輸波啦。 咁啊，嚟講少少意甲啦，就納波利對費倫天拿啦，呢場波係即係大波嚟嘅，都要留意嘅。另外 ，AC 米蘭會唔會又輸一場咧？作客對拉索。 喂，最後通牒咯喎！即係俾又俾呢個斯多夫又最後通牒咯， 少鬼氣啊！ 係啊， 真係 嚇 通佢啊有通， 因為冇起色啊嘛。 最後通過 嚟做乜撚嘢咧？我一唔明佢炒嚟做乜？ 真係啊，聽我講啊， 大家好， 下一個揾阿 B 哥啦，包你攞意甲冠軍啊！ 黐線，你冇咁大聲啊！你個黑星係古AC贏㗎， 邊個？ 你個黑星㗎，古AC贏㗎。 边个 咁得罪嗰个？ 边个 阿爷拣 A C 赢嘅？ 拣 A C 赢，唔系我冇得罪佢啊！唔系 A C 赢关我卵事咩？ 我又望住你望住。 唔系阿爷，嗱我未睇阿爷咪都系嗰个车仔赢，皇马赢，曼联和，跟住 A C 赢咯，最多加多场，我先读啊！等等等等 ，O K， 阿爷，好嘅，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 唔中， 争一场啊！屌，中晒咁就。屌真係係啊爭邊場诶讲下讲下开股开股係呀先 爭場就係佢要愛斯賓奴對李雲特喎 喂 李雲特李雲特 你咁重口味呀嘢 啊 最近 ,ok, 佢偷李雲特佢 做好得咁啊喂快啲啦搵人讀下嘢啦等等等等啊係呀點啊 講嗰啲即係唔肯讀嗰啲主持嗰啲 喂咪住先咪住先獅子有嘢交代 哦獅子係 讀咗先 佢講反慢嗰度 係講 有三個特別節目 唔係，佢係嚟緊最後三集， 係 三集最近三集，佢係會係下個禮拜會照出， 哦 ，OK， 會先錄咗跟住先飛 ，OK，OK， 係啦，咁就會有連續三個禮拜， 好， 第三個禮拜就係4月10日個節目名嘅最後探歌永別歐戰 ，OK， 三集， 我諗。讀得清楚啲啦。 哦 ，OK 啦，唔係呢個係有部署啊，你睇得出啊，我哋第一次其實講過 嘅。其實反萬有鋪咗出嚟。 唔係，即係佢已經計到 ，OK 啦，就斷定曼聯係會出局㗎啦，即係喺八強。 嗱， 個 特別 定咗時間 主題咧就叫歐聯最後的探戈。係。咁3月27日嗰集咧就係歷史淵源講慕尼克終結者。咁4月3日嗰集咧就講戰術轉變，沒有最強，只有最強，乜撚嘢嚟㗎呢個？跟住4月10日就最後探戈， 哇！真係從來冇 別歐戰， 冇一個主持可以好似佢咁可以定到三集嘅 高手， 高手犀利。喂，正啊！其實對慕尼克佢好多歷史可以俾佢講啊。OK， 咁啊，逢星期四。就呢三集10点至11点， 嗯 ，OK， 知道。 回应一下杰斯啊，咁我估嗰几场咧，其实赢我先系估啫，输我唔估唔到噶，好唔会好似你咁估输噶嘛。 得，知道，知道，知道，得，明白。屌我点同你，你点同我比啊？屌真，我哋啲打灯神嚟噶嘛 ？OK， 等等等等，仲有 EV 读咗先，我见到 EV 嗰个就系英冠，布利般流浪会对呢个里斯特城，佢就要客胜。咁仲有咧就系白礼顿咧就会对叶士域治要主。 胜，仲有呢个英甲啊，宾福特咧会对住高云地利城系主胜咁样。好，仲有边个又可以读？ 我啦，我讲咗先啦。头先讲嘅，车仔对阿记，我要和波，跟住呢场要埋细 ，OK？ 哇，我一讲你啊，跟住第二样嘢，韦斯咸对曼联，曼联作客赢，跟住仲有嘅卡迪夫对利物浦，卡迪夫赢 ，Chum 卡卡迪夫。 我屌你啊！ 好，讲下啲其他主持系唔喺度。 慈生咧就系车仔对阿仙奴，让球主客和。车仔让一球， 跟住 韦斯咸对曼联让球主客和，要韦斯咸正一球，跟住咧就皇马对巴塞要皇马，跟住 cheap 咧卡迪夫对利物浦，佢话要卡迪夫赢，绝对我冇睇错嘅，佢仲要注明，跟住就系布力般对李斯特城，佢都系要客胜。同埋贝迪斯对马体会就让球客胜，即系马体会让一球。 嗯 ，OK， 仲有冇？ 我嚟啦，一场啫。Trump 卡皇马对巴塞，皇马赢，系咁多。 到我，今晚佛赖堡对云达，我买云达。咁就跟住就利物浦赢，一定长买噶啦。跟住就礼拜日热刺对沙林顿，买沙林顿。 OK， 仲有冇边个？ 你咯，边个？你又未讲啊？ 冇啊，我要爱斯宾奴对利云达，我要爱斯宾奴。 系。 爱华顿对小人之奥爱华顿，史洛克零四对唔记得咗边队？史洛克零四对。 等等先吓。 布雷斯克，史洛克零四。 好。 另外最第四场就系皇马对巴塞，我要皇马。 喂，史洛克零四对布雷斯克要咩啊？ 04 要04。 唔係，頭先讀咗卡卡未啊？ 卡卡有， 卡卡今日轉近。 屌，我該估啦， 有 破分鹹大，布倫瑞克輸，係佢呢期係輸嘅。OK， 曼聯贏， 曼聯贏，係啦，咁樣 OK 好。 唔係， 嗱我就唔俾啦，因為點解咧？嗱，唔係，俾唔切啦，俾唔切，因為時間問題啊。因為我想再讀多個咧，就係咧，喂漏咗阿 Hamster 英超列強股波王。 哦啊、 今个礼拜嗱，所以我呢啲做功课噶，即系唔俾就系有原因。咁又要读一读先啦。Hamster 嗰个咧就今个礼拜嗰五场波咧就系、是、车路士主场对阿仙奴 ，OK？ 仲有就系阿仙奴作客对车路士，仲有就系利物浦作客对卡迪夫城，仲有就系第四场就系曼城主场对富咸，第五咧就系曼联作客对。韦斯咸咁啦，游戏玩法唔讲啦，我啱啱揿咗个 push， 咁啊帮将佢咧又推翻上嚟噶啦。咁其实好多网友咧，我见到都有留咗，即系个要有落咗篮噶啦。咁啊，包括阿坟总都落咗嘅。咁我记得上个礼拜系第一个礼拜啦，做完之后咧就 Hamster 交代啊，其实就做咗个 Excel 嘅表出嚟噶。咁啊，然之后就将上一个礼拜嗰个战果咧就已经即系摆咗出嚟噶啦。咁所以就大家继续啦，支持一下 Hamster 嗰、那个。英超列强古波王啊！ 我希望大家啲主持都有时间就玩下啦，我上个礼拜 系啊系啊， 好，我哋都有份玩系嘛？ 唔系因为讲咗话会有奖品，咁我唔系好意思。 好啦，咁啊，最后俾阿狮子 end up 啦，唉，抱咗出嚟系嘛？得快啲， 等嘅咋？喂，皇马对巴塞，梗系皇马啦。咁呢个车仔对阿仙奴，梗系和啦。咁。利物浦对卡利夫城就梗系半场大啦，我备咗啲赢输费蹬死佢啦，系咪先？曼联对韦斯咸，梗系韦斯咸。 O K， 你自己唔讲多次啊？你个最后探戈， 我系啊，欧联最后的探戈啊，我本来好惊咧。仲要做到五月嘅，咁依家信心都幾大，應該四月十號就 咁就做，我都話咗啦。 咁做三集咯，3月27，咁啊27嗰集錄播嚟嘅，因為唔喺香港。咁啊4月3同埋4月10，題目都定咗噶啦，咁都係笑鳩萬年嘅啫，冇乜特別嚇。冇反萬嘅期間，大家繼續聽足個頻道同好播上啦嚇。 好， 新聞就唔使聽噶啦。 我第一次咧，其實講嗰樣嘢嘅，你諗漏，可能你諗漏咗一樣嘢。即係反慢嘅人好鍾意聽你個節目，已經達萬幾人個禮拜。你而家咁樣搞搞呢，其實即係要所有反慢嘅人呢繼續捧曼聯。 为了听你的节目， 好多琴晚讲咗噶啦，系啊， 喂，唔系啊，就算系又点啫？点捧啫？大佬到白人慕尼黑唔好玩。 OK， 好，喂，咁点？ 冇啦，差唔多啦，系啦，差唔多啦， 晒啦又， 系啦，三啦，系啦，咁就留意翻啦，星期二嘅 Hope Boss On 啦，咁啊交翻星期二就交翻俾师兄啦，咁就今个礼拜时间差唔多， 今个礼拜唔系今日呢一集 Soccer Wise download 唔到住， 我要交代少少嘅，咁啊 Soccer Wise 个网站有少少问题嘅关系啦，所以今集咧就 download 唔到住嘅。要去翻 record.com.hk。另外下个礼拜咧，头先阿杰斯都讲咗啦。咁啊呢个礼拜嘅最后一集啦，咁啊又飞啦。咁啊下个礼拜睇下有咩人帮手啦，系啦。 O K， 好，会停噶啦，大家 好。好，下个礼拜见，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